下一句，小赵说我是，输了拜你为师父。哎，那我要是赢了呢？皇帝说赢了，我送你这头小毛驴。好，当头炮，跳马。

惊醒，伸出拇指，满面的笑容。哎呀，陈老总啊，你真乃是用兵如神，百战百胜，运筹桂花兵，下棋退敌兵，可称是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真不愧是九夫生命的革命英雄。 好，在欣赏过了两段关于棋的唱段之后呢，再请您欣赏一段跟画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是一段二人转《西厢观画》。 半夜三更啊， 难耐如 啊，而听着西厢下院传来了戏声啊，儿是张生，儿是杨洋， 你在那西厢观 呐，你在绣房厅啊，盼的是 铜钱， 听的是 上钱，铜钱 上钱， 上钱 铜钱， 亮亮 悠悠，谁也睡不成啊，哎呀，还睡不着的张生。亮亮掌声，亮亮又有发呆又发愣，表弟是洛阳公子张俊瑞，好取骏马斗四江啊，大比去年去科考试，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巧遇英娘女儿红妆啊，他二人一见钟情，情深意抱，传书鉴定终身，多亏小红娘啊。 最可恨崔老夫人赖婚是指害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杨英兰把文章做啊， 杨英想金瑞害，吃啥也不想，这日杨英清晨起叫住丫鬟小姑娘，快去快去你快去，我写封书信你捎到西厢，姑娘啊， 去了？ 我上市场上给你买烤地瓜去了。 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无报。 是母亲，咱们两次请张郎是请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你们长在酒席前叫咱俩呀， 为什么个担心妹呀， 都得斗了，我们家具都白准备了，远 呐， 哥能一道粉皮的花墙， 那一天我在楼上， 哥墙看 见你老婆纱窗 念文章， 在当时我看你来， 我也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啊，心里着忙， 我要先隔着窗户 说他几句话。我有书童，你有红娘， 无奈何以目送情， 就把花园进， 没曾想你难那好天哪，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再掉几块 琉璃瓦呀， 砸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包了，小张兰， 你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你小白的像你个 大撒谎啊， 姐夫我知咱们的亲情 从何论哪、啊、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管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啊、 红字丢了光家娘啊， 哎呦我的天啊，心里话爆岔味了，去老灰了，舍不得打，小红娘看过你我心服侍啊，这 此下之不得也躲在一旁啊，蟑螂你呀、啊、蟑螂你可曾记得， 咱二人一块来到太湖石畔， 你 我一 好奇 家常啊，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磕那头灯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头骨草 两个蜘蛛网， 八月十五霜打的 两颗黄瓜秧啊， 五月五的二号叶 被银泼上茶，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闻这药 那个什么病， 专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口不好腿脚不强，花楼气喘五楼七， 哎呀，这药这么灵，哪儿买的呢？ 我水一碗来， 要一碗呐、啊， 为你熬药， 又健康啊， 总不把你呀、啊， 家 乡也好， 可探亲你呀、 啊、回故乡啊， 我背着母亲呐、啊、 送我到门外呀、啊嗯、 你抽我， 我抽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 舍 难舍 难离远 呀， 帮忙啊，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刚出土， 盈盈我盼你盼到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盼你呀、 啊、到夜晚， 夜晚盼到啊， 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碰不着你呀、啊、公子张郎、 啊、哎呀，这么想咱们排个电报呢，你说才打不打钱啊，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 倒奶面 一碗汤， 饿得前腔 贴后腔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吃晃灯啊， 一从走道 走不动， 四伙丫鬟 走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半砖地， 两步还 哎一个半山啊， 那一天强打精神 走几步， 哎呀不好， 要咋的了？ 还从小发鞋 别做帮， 还当做底儿啊， 别做帮， 还当 个别不正当啊。哎呀，您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 有心接招，放下戒呀、 哎！快点吧，小姐呀、啊！红娘下书啊，等着赵忙啊！快点吧！ 娘娘这里递书简， 红娘接书就来唱了，急忙忙忙走了，哥哥们下楼房， 穿过夜夜，哎，你快转过夜。 哎呀，这西厢咋这么好看呢？ 西厢可真好啊！ 都说西厢啊，景色好，画布虚窗果然强， 一片玉砌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可掀， 一副对 花花上联 墙下张啊， 上一联玉宫啊，秦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香，什 么有横批挂 快匾， 三个大字大西厢。小红娘进了大门走，有护士放过硬币到书房， 书房门上一副对 挂个上联墙下张， 上一联 停了鱼香蟹草正兰燕归树， 下联 脚别物唐诗进字汉门张， 横批上写四个字 白沙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里来走进去是屋里更比 外边墙， 紫湖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八地仙 八仙桌子带靠椅， 桌上摆着 小茶缸， 唐 左右 扛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画下看这墙画十张啊， 有男有女没骑马呀， 为啥没骑马呀， 他 俩不会骑，哎，你说那是谁呀？ 梁山伯呀， 祝英台呀， 一对那书生 下山来呀。祝英台拐弯抹角来求爱， 可惜那梁山伯是啥也不明白， 仔细眼耽误老事了。一群马呀， 快马就是马呀， 哎，马着驮着谁呀？ 少林寺 众和尚， 在中坡路上， 马蹄忙去敌手绝缘， 出一枪，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黄安殿，有情呐，黄安殿啊，望了这个墙、啊， 哎，再望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啊， 闪出花四张。关羽 关云长啊，有一个黄二将军骑黄马呀， 秦琼挂帅 征四方啊，有一个白脸将军 可真白呀， 浑身上下 披那白呀， 坐下骑着 白龙马呀， 盔白甲白， 他长得更白呀，胜过那富强粉，却赛过那白马盖，这金喜又金赛，这金婆又金盖，这金拉又金拽，这金蹬又金踹，这金丝又金来，这金扯又金掰。 啊，说了半天，你说的是小罗成吗？ 我说的这是白底下凉。 有一个黑脸将军， 可真黑呀， 浑身上下 那黑呀， 坐下骑着、 黑战马。 哎， 却黑的脸呐、 你说他咋？ 怎么那么黑？还气死了程耀太，这不让那锅底灰，这胜过那书房秘，这赛过那铁匠锤，这金钻金锤金拉金推金抬金背金晒金吹金 啊！你说的是张飞吗？ 我说的这是 啥呀？ 御场后院的大美女呀！ 哎， 再往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闪出花花掌。去做书房下笔成章啊，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啊， 招金书在赴北疆、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孟姜， 哎，有个女子段威武， 她怒拦冲金上战场， 哎，有个女子腾空起， 那是嫦娥奔月亮， 哎，有个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离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钻不动美猴王， 再钻吧这个墙， 哎，再往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啊， 哎，小花又发张啊， 浑身长一个马脑袋呀、 啊，那是马面粘庙堂啊， 浑身长一个牛脑袋、 啊，火焰山上的牛。上方的石丫娘啊， 一身长一个木脑袋呀、 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身长的驴脑袋， 是毛驴成精下山岗， 人身长的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哎，人身长的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身长的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那人身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 看见公子张 金贵呀，摇头晃脑，闭目合眼，哈哈呀呀，稀里糊涂念文章啊。 我走到镜前， 好。 黄 嘎 啥下黑？ 卡密盘子上的能不黑吗？ 那也得是 中，脸儿都吓红啊，拿了一盒儿，哎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原来是郎官家里一个大姑娘啊，拿了一盒儿，哎呀， 身穿长衫。面呐， 长那个 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憨呀？ 哪里不憨呀？ 哪里不憨呀？ 哪里不憨呀？ 哪里不 憨 呀？ 哪里不憨呀？哪里不憨呀？看把多时认识了，原来是相府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 心害怕着跪倒在地，这才扛了磕得好，自己千米呀、啊、做一好是没有毒盖四方啊。红娘姐姐千万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爱到底好聋哑。大姐呀、啊、帮个忙吧大姐呀、啊。原先我的个比你错呀，如今的磨跌到了我的脖儿啊，鞋磨破了我能买，做哥们错了我没辙呀，这是你我情愿不找我，都怨老夫人太缺德呀。红娘姐姐呀，哎呀，你给我出个好计谋呀，哎呀，哎呀。人生的少不了你这一行啊，哎呀哎呀，红娘姐姐呀，哎呀 今天你若帮了我的忙啊，不忘姐姐的好心肠啊，往后给你找个好夫郎，准保丫丫比我强啊，准保丫丫比我强啊。大姐帮个忙吧， 张君瑞还告你喉咙哑哑，哎呀，在一旁下边的丫鬟小红娘啊， 大姐都黑了，帮个忙得了。要是跟随红娘走出房，穿的越远来得快，来回盈盈女儿红妆。 崔老夫人啊，崔老夫人知道我了， 当时气得女儿叫唤怒冲冲，马路上开口大骂：小蟑螂，当初你搬来那白马将帮我母女，这安康为了报恩把你请，请你西厢，你文章官文章你不念，私定终身太荒唐。相府不招陪婿，我与婆家贫家难敌，这等洞房花烛夜，我会金榜把你让。 张君瑞呀，世人说 英英美， 九里草桥 别红妆， 十八岁长安 七科考， 七朵肉 状元兰， 六殿前 任秋桧， 五方楼上 把门让， 四方金印 送牵挂，三杯一酒伴君王，两匹宝马来报喜。